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信安排。 何必考虑 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礼物， 我的心情。 这首歌里有非常可爱的孩子的声音，对于大人和这个世界来讲，孩子是一份礼物，孩子也是一个祝福，当然孩子更加是希望。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女人与小孩》，来自于齐豫在1997年带来的《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齐豫和女儿一起录制完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女人与小孩》这首作品，所以听起来显得格外的温情动人。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刚刚来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来自于齐豫的《女人和小孩》，还有罗大佑的《童年》。其实这两个人的歌已经完美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而且他们也曾经有过很多次完美的合作，不论是传歌还是后来的罗大佑的演唱会，齐豫作为唯一嘉宾的出席。 一个歌手如果可以演唱自己创作的作品，我相信一定会赋予那首歌更多的灵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是天后王菲。很多人并不知道王菲其实也是擅长创作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王菲写词，窦唯谱曲。其实在这首歌出现以前，王菲已经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想要通过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于女儿的爱情。所以我们说，歌手或者是创作人的生活当中的变化一定会对他们的创作有影响，有一些影响是非常直接可以体现在他们的歌里的。像接下来这首歌还收录了王菲女儿窦靖童童童的非常快乐的小女孩的声音。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新。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节也听到了齐豫和自己女儿唱的歌，以及王菲和窦唯写给女儿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延续这样温情的风格，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是林忆莲为自己的女儿创作的。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首歌，因为窦唯的编曲，所以会有一些比较重节奏的电音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温情的作品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也许那些缠绵爱恨，那些情难自拔，反倒像是无病呻吟。对于另外一些女人来说，也许没有了爱情，可是有一个女儿可以过得更好。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纸飞机》。 王子骑白马，双脚全是沙，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教我这飞机的他，好吗？这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这飞机并不复杂，纸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纸飞机快飞吧，抛开烦恼自由解答，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 感情让人沮丧的定律就是，相恋的轰轰烈烈，终究敌不过相处的平淡无奇。所以林忆莲也面临了04年婚姻到头的麻烦。不过现在的她早已经过上了半隐退的生活，所以亲情更加成为生活当中的重心。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相当有来头。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大规模迁徙。滚石唱片集结了旗下包括齐豫、李宗盛、黄韵玲等等12位歌手，一起创作了《快乐天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受欢迎的艺人都是最早的偶像派，比如说小虎队以及飞鹰三姐妹。飞鹰三姐妹是谁呢？其中有一个名字大名鼎鼎，她是伊能静，另外的两位是裘海正和方文琳。而其中个人发展最成功的当属当年还青春叛逆的伊能静。 流浪的小孩其实已经是伊能静的第十张专辑了，而同名主打歌更加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由陈志远作曲并且编曲的作品。不得不说的是，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人认识并记得了伊能静，可以说为他带来了在飞碟唱片时期事业发展上的一个小高峰。而当年的伊能静呢，在个性上又是无拘无束、勇敢和自由，所以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个年代，除了小虎队、除了飞鹰三姐妹、除了忧欢派对之外，还有一个人一直到现在还被少女们视为偶像，他就是永远17岁的林志颖。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

有着甜美的扭捏的可爱，以及镜头前明亮的牙齿和眼睛。尽管很多年以后，范晓萱诚实地告诉大家，她不喜欢小孩子，也不喜欢曾经的那个自己，但事实上却是当年那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俏皮的女孩，用自己最不喜欢的表演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所以后来的范晓萱用此后的十几年的努力，认真地还原一个真实的自己。希望今天一个小时的歌都能够带你回到小时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明天见。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一些和白马，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 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我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等他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有负担。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的他？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沿着雨。